三分恩，终日相对门无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。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颜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成眠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。气势冰霜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唱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，怪只怪晚安是对付夜光，二夫妻妹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秋色清幽透不香。巧戏有情啊人，月老助我赎冤账，侠义今日出兵神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弟弟呀，弟弟。 喊我去磨豆的，我后边为他唱鸡呀。